第39集。 孟昭说完，陷入到了这些年对徐菊的回忆之中。半晌，陆时琛开口道： 那你应该是很信任他的。 当然，九分信任，一分怀疑吧。徐菊这个人呢，城府太深，平常和他接触的时候，我常常完全猜不到他的想法，而且无法否认，人是会变的，有时候越是看不透就越是会想，如果徐局变了我该怎么办，越不去想，这种想法有时反而会更强烈。 陆时琛没有再说话，沉默了下来。也许陆时琛对感情这种东西还是无法完全理解。无言片刻，孟昭再一次出声道： 对了，对于当年你们一家遭遇的那起车祸，你有什么看法？ 关于那起车祸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实在是给不出什么高见，只能说那起车祸发生的时间节点确实非常可疑。 也是，陆叔明天陪你去医院复查吗？ 嗯， 是该好好复查一下，看来周教授说的那番话你爸算是听进去了。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那起车祸发生后，你跟你爸相依为命，按理说父子之间的感情应该会非常深厚，但为什么你跟你爸相处起来看起来却比平常父子要更生疏一些呢？ 陆时琛的目光从书页上抬起来，盯着某处沉默了几秒之后才说：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平常人的感情，对于亲情也没什么概念，从那场车祸醒过来之后，他对于我而言跟陌生人没什么差别，和我这种人在一起很难再产生什么父子亲情了。 陆时琛用这么平淡的语气说着这些话，让孟昭觉得有点难受。片刻之后他才说： 我一定会抓住吴佳怡，让他把所有事情都招供出来，如果那起车祸真的是他所为，我会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。 陆时琛起先没应声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： 往后的路可能会越来越难走。 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何况我们现在不是联手了吗？ 陆时琛将手里的书合上，放到床头柜，俯过身来说： 哎，对了，你伤口怎么样了？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 陆时琛将孟昭受伤内侧的 T 恤袖口推了上去，推到肩膀，袖口就被卡住，无法再往上推，只能看到伤口的一小部分。于是陆时琛的手探到孟昭的 T 恤下摆，将他的衣服自下往上推，露出了孟昭平坦而紧实的小腹。 干什么？ 让我看看伤口怎么样了。 陆时琛看着他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丝毫的不妥。 看伤口就能随便扒人衣服？ 孟昭将被推至腰间的衣服扯下来，见陆时琛一直盯着自己，似乎并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。片刻之后他认输道： 算了，看看看。 说着孟昭扯着 T 恤领口将衣服从头上扯下来扔到一旁，受伤一侧的肩膀对着陆时琛有些不自在地说： 看吧。 回明潭之前，陆时琛陪孟昭去拆了线，此刻伤口愈合的地方已经结了痂。陆时琛用手碰了碰孟昭肩上的伤口： 疼吗？ 过这么多天了早就不疼了。 陆时琛盯着伤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沉声道： 连麦把枪举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帮我挡住那枪？ 说着他的目光从伤口移到了孟昭的脸上，这眼神很深，有重量似的。孟昭看着肩上的伤口说： 你当时不是也想帮我挡住吗？ 我帮你挡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死了，活着对于我来说会非常的无趣。 陆时琛的眼中似乎又出现了那种探究的眼神。 对了，那你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帮我挡下那一枪的？ 对呀，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 孟昭没有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一瞬间，他只是想豁出一切，让陆时琛能活下来。没等到孟昭的回答，陆时琛叫他：“ 孟昭， 啊。” 孟昭的目光移上去，也看向陆时琛。陆时琛认真地说：“ 不许死在我前面。” 他语气平淡，但无端地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。这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，孟昭索性也认真起来。 人各有命，谁先走谁后走，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。就算我死在你前面，你也要好好活着。记忆和情感恢复之后，活着也就不会无趣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孟昭被手机的闹钟震动声吵醒了。在床上眯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转脸一看，旁边的位置是空的，陆时琛不在。 这么早去哪儿了？ 陆时琛！ 屋子里没有动静，孟昭走到客厅，陆小刀也不在。 遛狗去了。 孟昭刚一走进浴室，就听见外面的门开了，一人一狗的脚步声传了进来。陆时琛遛狗回来了。孟昭反手锁了门，打开花洒洗澡。几秒钟之后，浴室的门被敲响了。 哎，要不要我帮忙？ 孟昭正气不打一处来。 不用。 孟昭，开门。 滚。 又过了两分钟，钥匙插入锁眼转动了两圈，浴室的门被推开，然后又被关上。屋内随之传来一连串暴躁的骂声。 陆时琛，你给我出去。 陆小刀站在门口徘徊不定，再次不安地来回地走动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孟昭从浴室走出来，一张脸黑得堪比锅底。餐桌上放着疑似陆时琛刚刚顺路买回来的早餐，但是孟昭的脚步没停，径直走向了卧室换衣裳。看着孟昭弓下身，迅速将长裤套到两条长且笔直的腿上，陆时琛说：“ 啊，我买了早饭，吃完再去吧。”“ 来不及了。” 孟昭直起身子，拿过一件黑色的 T 恤套上头，手指抓住 T 恤下缘往下一拉，遮住了紧窄的腰腹。他没好气地说：“ 你看看几点了。” 穿好衣服，孟昭快步地往门口走。陆时琛伸手拿了挂在一旁的外套说：“ 我送你过去。”“ 几步路啊，还要你送？” 孟昭见陆时琛似乎真要送自己上班，他的语气缓了缓：“ 行了，你别送了。你不是今天还要跟你爸去复查吗？ 那晚上我去接你。”“ 行，随便你。” 孟昭说完就把门给拉上了。一下电梯，孟昭就加快了脚步。不过住在玉湖湾就这点好处，没走几步就到了市局。孟昭一步两个台阶的上了楼，一推门，刑侦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。“ 孟昭！” 孟昭脚步一顿，被这声猝不及防的问好定在了原地，继而孟昭笑了一声：“ 怎么这么隆重啊？哎，都坐都坐，别搞得我跟登基似的啊！我离开这一天还没一段完整的年假长的吧？”“ 哥，妹夫这厢有礼了。”“ 你哪门子妹夫啊？别跟我抢啊！”“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，孟大英雄。”“ 我们可想死你了啊！哎，孟队，这几天没被你骂，都觉得浑身难受。” 办公室内一片说笑声，大家七嘴八舌了好一会儿，才安静下来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